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四十八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九叔带住文才同秋生就嚟到咗法会，咁门下嘅所有师兄弟啊，全部都嚟齐晒啦。咁九叔就话，由于鬼门关开咗，鬼差啊走鬼走咗成半，咁啊希望各位师兄弟帮帮拖。咁其中有一个师兄弟就讲啦，不如都系等埋大师兄嘅坚叔过嚟先讲啦。咁话音刚落啫，两条身影就行咗入大堂，来人正系九叔嘅大师兄坚叔，而佢身边个后生仔睇样就系佢徒弟啦。只见到呢个大师伯挺住个胸，大大步行入内堂，所有嘅师兄弟都企晒起身。坚叔，大师兄， 大师兄， 咁大师伯咧，竟然就头都唔回，系咁以唔咗两声，直线就行咗入上座里边，一拧转身一坐就坐低咗啦。九叔见到连随行上去讲啦，大师兄，只见呢个师伯就唔咗一声，理都唔理九叔。文才同秋生睇住咁样，都觉得有哥讲得真系冇错，呢条友啊，臭臭串串咁，睇样就样衰过当初冇示威。只见到呢个大师伯讲啦，呢件事系边个搞出嚟啊？九叔上前一步讲，师兄，系我两个唔成才嘅徒弟，一个叫文才，一个叫秋生。唔成才即系乜嘢意思啊？只见到隔离个后生仔讲啦，师傅，唔成才即系蠢啦，一系就懵，一系就傻，要唔系就系白痴啦。文才同秋生一听到你老板啊出口伤人，点都系第一次见啫。你以为你大师伯徒弟好鸠屎咩？两步行出嚟想理论啦，九叔一拦，拦住佢两个，师兄。今次我一时大意， 狡徒无方，唔能够用一句大意就推卸责任嘅。你今次嗌晒我哋嚟，系咪想我哋同你补镬啊？ 九叔一沉吟，望望文才同秋生，只见文才同秋生早啊焗住泡腮企隔篱啊。九叔咧面上就波澜不惊，拱拱手就同呢个大师伯讲啦。我哋都商量过，打算用先天八卦阵去收啲鬼。 哦，你觉得先天八卦阵好咩？ 在场所有人你眼望我眼，九叔冇办法啦，硬住头俾佢讲啦。 咁师兄，你有咩高见呢？先天八卦阵系嘛？咁就用先天八卦阵啦。咁你哋揾边个做嚟去引啲鬼过嚟咧？ 啱啱讲完，大师伯的眼光啊，数数现场众人啦，冇人出声。而喺呢个时候咧，后边个后生仔行出嚟，斯斯然咁就讲啦：呢啲咁紧要嘅嘢，梗系等我出马啦。只见大师伯礼礼佢，文才同秋生见到咁，咁叻噶啦！两个一齐讲，啊，咁好啊， 系咯系咯，好啊，又可以睇表演啊，系咪？ 系咯系咯系咯，大师伯讲啦， 如果系能够一人做事一人当嘅话，咁就最好啦。 九叔拧转头望望文才同秋生，只见到文才同秋生一个鼓起包腮，一个头担天眼望地，好显然啊。在场所有人基本上都系睇呢个大师伯头噶啦，九叔唯有拧拧头，对住文才同秋生讲啦： 文才、秋生， 系师傅， 只系师傅。做人一定要面对现实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男子汉要有担大嘛。 知道啦，师傅。 冇问题啦，师傅。 冇计啦，鬼叫自己搞咗个大头佛咩？咁啊，长话短说。先天八卦阵准备报坛啦，咁我话分一头，文才同秋生就早已准备啲架撑啦。咁准备乜嘢呢？嗱，佢哋嘅任务咧 就引啲走甩咗嘅游魂野鬼全部聚晒一齐，然之后咧一次过将佢哋引去先天大法阵嗰度嚟个瓮中捉鳖，而坐喺道观外边嘅小山头咧，九叔佢哋门下全部师兄弟已经布好咗法阵，就系等啲鬼上门啦。只见到秋生佢哋准备好晒啲嘢啦，一睇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推住架车仔行咗附近村头嗰度咯噃。秋生啊讲啦，喂，你觉得你大师伯咧人品点啊？切，你又问我，你觉得点啊？我觉得咧有个形容得啊，都算俾面。我点俾面啊？又你睇下佢啊，一嚟到啊，一啲礼貌都冇噶。喂，我同你啊，都成日俾师傅话我哋冇大冇细噶啦。呢条友啊，正眼晒额头嘅顶佢。我知啊，佢嗰个徒弟啊，一嚟到成日古惑仔咁，学人哋留长头发嚟遮住半边眼，成个陈浩南咁样。陈浩南边个嚟噶？我都唔知，我求其噏嘅啫。唉，总之佢哋两个睇亲啊，觉得武时威真系靓仔，佢哋几多啊？ 系咯，武时威虽然有时面目可憎啲，把口啊讲讲，个样衰少少啫。对比起身啊，呢、这个咁嘅大师伯同埋佢个徒弟，真系比武时威仲样衰几十倍、几百倍添啊！ 咁系咯，喂，咩时辰啊？ 喂，就嚟指示噶啦喎，打更佬，你睇下佢都准备出嚟啦。 喂，咁你叫行开啲先啦。一边讲，一边入下打更佬过嚟。叫佢暂时避避啦，咁佢哋两个推住个咩车仔呢？原来一车豆腐。 文才同打更佬讲啦，嗱，你今晚咧就唔好打更啦，我哋帮你打更。一更敲完之后咧，我哋有嘢做，唔好费事吓真你吓。 打更佬见到面前两个后生着晒道袍咁，心谂唔通有咩哪吒嘢？唉，都系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咯。砰咁一下，只是急急脚咁就走啦。只见秋生一路攞住个锣，砰！臭豆腐 啊，臭豆腐，好靓嘅臭豆腐啊！ 砰！一边推一边喺度嗌啦，成条街上面静嘤嘤，周围乌灯黑火，莫讲话人。连只鬼影都冇啫！ 臭豆腐，好靓臭豆腐， 嚟啦，埋嚟睇啦，臭豆腐啊！ 一边行一边左望右望，突然间前面系人影一闪，两个人吓跳，一睇，哎呀，原来系丽姐喎！ 啊，丽姐，乜系你啊？ 喂，又见到你哋啦噃，你哋卖臭豆腐啊？啊！我最中意食噶啦， 系咩？你中意食豆腐噶？我都中意食人豆腐噶噃。 喂喂喂，扮正经事紧要喎、啊。 乜嘢正经事啊？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嘅啫？ 入边讲，荔枝飘飘然咁过嚟，飘到部豆腐车面前，系咁一闻一嗦， 好香啊！啲豆腐。 文才扬扬手啦。喂喂喂，呢啲豆腐呢就唔索得㗎喎。 点解唔索得啊？你睇啲豆腐又光又滑，啲鬼食完啦就会身光颈靓㗎啦。咁所以呢，冇人会咁笨半夜三更出嚟卖豆腐㗎喎、啊。啊，你两隻衰嘢系咪有咩蛊惑啊？ 臭生啊，嗱嗱声行上去讲啦！ 喂喂喂，丽姐， 嗱，我静鸡鸡话你知啦，你啲豆腐咧一样都系用黄豆做嘅，不过咧有少少唔同，里边啲馅啊系加咗红豆噶。你有冇听过啊？正所谓豆中有豆，啲鬼一索咗咧就会牛牛豆豆，牛牛豆豆就任人豆噶啦嘛？点任人豆啊？咁啊，真系任人捉咯？ 点解会咁噶？ 唉，仲好讲嗰日啦，为咗救你啊， 冇计啦，同鬼差讲掂数， 要捉翻晒你啲游魂野鬼落去啊！ 如果唔系就大沟镬噶啦。 哦，原来你哋想呃鬼食豆腐啊！哎呀，衰得你啊！ 文就同秋生啊揞住佢把口讲啦， 喂喂喂，唔好咁大声啊！嗱，你知好啦。 系咯，如果俾其他鬼听到啊， 俾其他鬼听到又会点啊？ 啊，鬼知佢点咩？ 咁如果佢真系听到咧，听到嘅话，碾死我都有知啦。咁你哋要快啲走咯噃。 啊，点解啊？啱啱先嚟啫。 你哋拧住面睇下咪知咯。 文才同秋生一拧住面，死咯！就喺佢哋啱啱倾紧偈咁嘅功夫啫，后边已经系鬼头涌涌，断手嘅烂面嘅身条理出嚟嘅，真系乜鬼都有。文就同秋生啊退后两步。 啊，各位食唔食豆腐啊？ 哦、啊，系咯系咯，你哋听到几多嘢啊？ 我哋啱啱讲嘢，你哋听唔听到啊？其实 啱啱我哋讲笑嘅咋，你哋唔好当真、 啊。你估佢哋信唔信啊？ 啊、我就觉得呢，无论佢哋信唔信都好，都系走啦。 话都未讲完啫，成班鬼举着手向住秋生同文才就系咁啊捻咗过去。 秋生同文才一见到啊，擘大两只脚系咁啊契弟走得摩啦。咁当然佢哋嘅目的呢都系引鬼嘅啫，无论啲鬼系冇食到啲牛豆豆腐啊，即系啲巧口啊，两个人嘅目的都系引啲鬼上山嘅啫。跟住两条友日自然咁狂奔上山，一边跑一路嗌： 师傅啊，师傅，救命啊！好多鬼追我啊！ 文才又唔出声啊，忍住到气，病灵白啦走喺秋生前面，咁啊一路跑一路跑，终于啊跑咗上山坡咯噃。只见到山坡咧，一条人影啊屹立当前，近身一睇啊，正系九叔。只见九叔身披黄袍，头戴道冠，反手攞住啲桃木剑。就系企喺当中，成个赵子龙咁威啊！一见到秋生同文才嚟到啫，桃木剑一挥，只手一入，意思即系话你哋快啲褪后啦！后边啲孤魂野鬼似住鬼多势众啊，你鬼你一条友啫，全部鱼贯而入。而呢一个山坡咧，咁啱就系大法阵嘅所在啦。九叔啊，见住群鬼一齐冲过嚟，慢慢一步一步往后褪。褪下褪下，就褪到呢个小山坡嘅后边，眼一立，啲鬼嚟得差唔多啦噃，随即嘅大喝一声，桃木剑一脱手，直飞上天啊！而与此同时咧，小山坡嘅四周忽然间啊闪起四道金光，离远一睇咧，原来九叔所处嘅正系成个法阵嘅中间，小山坡嘅四边咧分别东南西北。就有四碌柱，呢四碌呢就係扶柱嚟嘅。扶柱有乜鬼嘢嚟㗎？就係用竹搭起身嘅四个棚，每个棚呢就好似个哨塔咁嘅，上边由顶到底抌住一大串黄符，超巨型嗰啲呢上边密密麻麻写满咗符文。九叔桃木剑一抛啫，四道扶柱即刻金光四起，瞬间就连成咗一个结界。乜结界系乜鬼嘢嚟嘅呢？嗱，好简单啫，即系形成咗道防护网啊！而四条扶柱嘅上面呢，天上面雷声隆隆，咔咁咔咁，雨云当中啊涌现咗个巨大嘅八卦图案。天上面嘅八卦图案同底下嘅四道扶柱，一个天，一个地，金光一相连啫。所有鬼啊，有啲似啊俾一个金色嘅玻璃樽吸鬼住咁，行又行唔出去，喺里边盲头乌烟系咁撞。文才同秋生咧，早就已经退咗九叔嘅身后啦。只见四道扶柱上边啊，人影一闪，分别有四个道长喺扶柱上面一个空翻就吸咗落嚟。扶柱嘅中间咧，因为竹棚嚟噶嘛，里边都闪身出嚟咗唔少道士啊。只见一个道士手执一块超级大嘅招魂幡，有啲似咩呢？小卖部啲遮咁呢？你把巨型嘅招魂幡一打开，上边分别拎住七串铃铃，一摇之下，铃铃啷啷咁响，随即招魂幡一转，前边嗰啲鬼啊，瞬间就叫漩涡咁被吸咗入去。而另外一边呢，九叔亦都喺其中一条扶柱里边攞出咗个大嘅酒井。 只见九叔攞住个酒程，两个吸法去到正中，对住个酒程一抹，只见酒程嘅四围已经画满咗朱砂符噶啦。九叔嘅双手剑指喺个酒程嗰度一圈一画，成个酒程里边黄光一闪。只见九叔单手托住个酒程，就晾喺膊头嗰度，咬破右手嘅中指，对住个酒程口啊画咗个圈，大喝一声收。只见酒程嘅窿啊，红光一闪，而红光所照之处，所有掂到嗰啲鬼全部吸收入酒程里面。九叔见到收得差唔多啦，将个酒程一动动起身，脚尖一浪，右手一道黄符一封，就封咗个酒程啦。文才同秋生啱啱搬住第二个酒程出嚟啦，只见到另外一边嘅符柱咧，亦都走几个师叔出嚟。只见呢个肥佬师叔隔篱，仲跟住四个道士嘅，一人攞住个大麻包袋。肥佬师叔呢一手攞住个风车，一手攞住个风铃，铃铃一声，风车向前一摆，只见到呢个风车啊，睇起身同过年买嗰啲差唔多嘅啫。六个风车系咁转下转下，我竟然好似六把抽风机咁。前面嗰啲鬼呢全部吸晒过嚟，隔篱嗰几个弟子呢张开晒啲麻包袋，就喺风车前面吸一只，吸右手一只。文才同秋生早就睇到眼花缭乱啦，再有另外一个师叔呢仲巴闭添，好似舞龙咁啊，手上边攞住一支大旗，大旗嘅旗帜啊好长好长嘅，只见佢一边发一边打关斗，而佢每打个关斗啊，手上支大旗啊每揈一下呢，里边符咒啊红光暗暗闪动，而佢身边嗰啲鬼呢掂到支大旗就被黐住，似到十足而嗰啲乌蝇贴咁。文才同秋生睇到拍掌咁仔啊，哇真係靓过睇大戏啊。 哎呦哎呦哎呦，呢个大旗师叔啊真係劲嗰啲武僧多多声啊。 九叔啱啱想喝佢哋咪鬼企喺度啦，准备收鬼啦咁。突然间听到咔咁一下，三个人就窒一窒，见到天上面隐隐两道天雷。 天雷人？ 九叔未反应过嚟啫，只见到天雷人嘅两道闪电一闪，就去到大师伯坚叔嘅手上面。只见到呢个大师伯坚叔手执两道闪电，对住面前几只鬼一放放出去，嚓咁一下，前面嗰几只鬼啊，当堂俾道闪电打到灰飞烟灭。 九叔啊，打咗个突啦，咁狼胎仲狼过我嘅。 文才同秋生睇到眼都擎埋，只见两道闪电都唔够， 咔咁有一下， 四道闪电又闪出嚟。呢、这个大师伯揸住啲闪电，当天雷人好似玩咁，见一只就劈一只，见一对就劈一双，真系鬼哭狼嚎啊！喂，大佬收鬼啫，唔系叫你杀鬼、啊。 九叔见到咁啊，于心不忍啦，两步行上前，一搭坚叔个膊头，师兄高抬贵手好啊！你用嘅霹雳惊雷人，俾你打中啲鬼系无主孤魂，永不超生噶。 呢个咪大师伯林唔出声，隔篱嗰个靓仔行出嚟讲啦，咁咪好咯，免得佢哋游离浪荡添。一眉师叔你唔眼冤嘅咩吓？ 九叔个眉头一皱，你乜嘢啊？阿九，你想同啲无主孤魂作主咩？ 一边讲啊，口唔停，手唔停，手起电落，几隻鬼又俾佢打到魂飞魄散。而隔篱收紧鬼嗰啲师叔呢，望见咁，全部都停晒手咁仔，面上表情就写住：哇，乜你个掌门咁狼胎噶？眼见啲鬼啊收得差唔多啦。文才同秋生呢无意中见到而黎姐都喺度喎，连随两步行上去，喂黎姐快啲走啊。 係喇，呢度好危险啊，我哋嗰个大师伯真係杀鬼 㗎。黎姐都慌啦，哎呀咁而家点算啊？ 仲点算我 走啦。 係喇，我哋遮住你快啲走啦。 啱啱讲到一半啫，两个人突然打咗个冷震，回头一望，死啦！望见乜嘢呢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